破四非音乐特区第118集。你哋好，又系 Pod 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，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。啱啱听过嘅系 Laura Clapp 嘅 Let It Rain。咁呢首歌其实我唔止播过一次，亦都唔止播过一个 version， 因为其实咁讲啦，佢嘅碟有一个 version， 佢嘅 PMN 有一个 version。咁两个 version 有啲唔同。你頭先聽過的其中一個 version 啦，咁另外一個係有足夠伴奏，即係唔係淨係得一個鋼琴獨奏同做伴奏啊。我自己個人覺得呢一個 version 好啲，因為個力量出到嚟啊，佢冇俾啲樂器搶咗，因為鋼琴雖然即係個鋼琴好實淨咁樣拋到嗰扎音符出嚟，但係佢。尤其是佢喺副歌唱咧 ，ring 一路咁扯，嗰個音域好高咧，個感覺好強烈嘅。即係你如果譬如你聽翻我以前有一個 version 係，即係如果你睇翻應該啲 show notes 會講我係2007年版，有啲唔同咯，的確個樂器係搶咗，即係其他啲吉他成嗰啲搶得比較緊要。我唔係咁中意個 version， 反而呢個比較好啲。但係呢個 version 咧就淨係 PMN 先有啫，CD 唔係呢個 version 嘅，所以。變咗就比較珍貴少少咯，咁重温啦，當今晚就帶俾大家聽啦。咁其實今日點解想播呢首歌？除咗重温之外，其實都有個目的嘅，就係今日終於有娛樂啦。今日係禮拜二啦，即係你聽到嗰陣時應該 啊，唔係，sorry 妹，哎呀，記錯咗，我都記錯咗，今日禮拜三嚟嘅。in fact 我係喺就嚟要節目出街之前，我先喺度錄呢個節目嘅。咁啱啱禮拜三晚，即係你聽到呢個節目嗰陣時，啱啱之前嗰、那個夜晚就落過雨嚟嘅。咁我自己一感覺到落雨，我就有呢首歌嘅即係音符彈出嚟嘅，咁雖然我估今日有啲即係喺 Twitter 上面啲朋友都因為呢突然之間雨嚟嘅大雨就淋濕咗身啦，或者濕曬腳啊咁樣，但係我自己都就好覺得想好似呢首歌個歌名咁啊 ，Let Rain， 因為熱咗好耐啦，熱咗差唔多成個月啦，我唔係好想即係有少少覺得即係熱得熱過濃，唔係好舒服咁樣啦。咁所以就帶呢首歌俾大家聽啦。咁跟住會係 Cambridge Guitar Orchestra 嘅呢、這個西班牙舞曲系列啊，應該如果冇記錯係等我睇翻個歌名先，死啊！我真係又係成日都係咁啊。係應該係 Sweet Espana 嘅 Granada 呢一段嘅咁。classical guitar 啦，咁我諗你哋都唔係未喺我度聽過噶啦，咁再帶一段俾大家聽啦。雖然我比較中意 Asturias 呢一個章節，但係Granada 都係一個幾容易聽同埋應該你可能會聽過嘅章節嚟嘅。咁啊，請大家欣賞。Thank you. Blake Morgan 的 Dangerous to Wake You 是他的其中一個 solo 版本。這首歌其實在 PM 上面有幾個 version 的，跟 Let It Rain 有些相似，我都是比較喜歡這一個只是有鋼琴伴奏的版本，輕一點，聽到個歌手實際 的演繹，不用被其他樂器遮了他可能會太 Q 的位置，即是你看到他真功夫出現，所以比較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version。 跟著想播的是 Boom Boom Bucket 的什麼 Kish Lorraine。 Kish Lorraine 其實，我想如果你有吃開，西菜的話應該都會知道，其實就是法式的蛋餅，類似我要這樣說，即是餡餅那種形式的東西。其實 Daddy Frank 經常都會有得吃的， Kish 你一定找到的，但是，不是賣廣告，只是這樣說。但是，為什麼這首音樂要改個名字做 Kish Lorraine 呢？很老實說我真的不明白，聽完我都不太明白，但是，是一首我很喜歡的 Jazz 的樂曲，理得它是什麼啦。不過加多一句， Kish Lorraine 呢其實即是形容是在洛林區，即是在法國的洛林區，即是最後一課講那個，阿薩斯洛林的，那個洛林呢，在那個地方那裡，其實 Kish 是由 Lorraine 這個地方到，即是怎麼說，本地食製那裡出來的一種食品來的，傳了現在周圍都有了。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叫，不過 anyway 都是這樣說，帶給大家聽。Thank you.

哇哇咁快，又一个礼拜嘅节目又差唔多到尾啦。不过今集啲歌比较长，所以变咗可能会压时间压得比较多。咁但系 anyway 啦，都系嗰句，咁每个礼拜能够带俾大家半个钟头嘅音乐节目，咁大家中意听就 OK 噶啦。其实我冇乜所谓，长好短好，多歌少歌冇乜大问题，最紧要你哋中意。咁如果你唔中意嘅话，当然你可以唔听啦。但系我其实比较当然系希望你哋会话俾我听有咩咩唔中意啊，有啲咩要需要补充啊，有啲咩要改进啊咁噶啦。咁所以咧就请你俾啲 message 我啊。咁 as usual psmsar.com 留言啦 ，psmsar@gmail.com 就系email 俾我啦，或者 twitter.com 嘅account 斜动呢、這个，即系 twitter.com 斜动Felix F-E-L-I-X underscore W-O-N-G Felix Wong 啦，咁 Facebook 又係嗰句，你揾到我嚟咗，你咪揾我咯。咁如果你見過我嘅話，你一定認得我嘅樣嘅，咁所以應該冇問題。咁但係如果你冇見過我嘅話，你咪試下抄下睇下揾唔揾到我咯。咁但係希望我第時會喺 Facebook 度搞翻個 fan page， 咁你容易入嚟啲咯。咁但係 anyway 又係嗰句啦，如果有聽開嘅喺 Twitter 想揾我或者咁犀利俾你喺 Facebook 抄到我嘅話咧，add 咗我之後，唔該話聲我聽啊，等我容易啲辨別你係我嘅聽眾啦。咁所以就咁樣會比較方便少少嘅。咁 anyway 啦，就下星期再見啦。咁希望大家今個禮拜過得開心啦。OK， 拜拜。